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七点到八点，与您相约。 辞旧灵机唱春道，迎新瑞泉报年丰。打开文化之门，在春节期间为您推出春节民俗文化系列节目，回望传统，品味文化，趣说故事，童话春俗，与您共度一个地地道道、和和美美、欢欢喜喜的中国年。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与您一起开门迎春。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万点春灯，银花有色，一轮皓月，玉宇无尘。听众朋友大家好，伴随着一首北京童谣，开始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首先祝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啊！那么说起正月十五啊，有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真是不能不提，那就是北京宫灯制作技艺。老北京的元宵节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赏灯。今天呢，咱们打开咱们的文化之门，我们就来看一看北京宫灯啊。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几位嘉宾，首先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还有我们两位重量级的嘉宾，首先是非遗专著北京《宫灯》一书的作者，原东城第二图书馆副研究员李俊玲老师。李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俊玲。 哎，还有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宫灯东城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翟玉良老师。您好，翟老师。 好，大家好。哎，那个主持人好。 欢迎二位老师啊。小强，咱们今天这个都说是不出十五就算年哈， 对， 这个咱这年就快过完了啊。今天是一个欢喜自在的强势的收尾啊。 对， 首先咱们今天 嘉宾比较重量级， 对，哎，特别高兴，特别有幸能跟二位老师咱们一起过这个元宵佳节啊。那我们今天您二位来不能白来啊，把您二位请来不容易，我们得说说您二位最拿手的啊，这个北京宫灯啊。首先我觉得先说说咱们直播间啊，大家看不见，给大家说一下，在我面前就有这么一盏灯， 这是翟老师特意给咱们带来的， 是吧？哎，翟老师这挺不容易的哈，我看拿了好几个包，然后到这儿呢，现组装的啊。我首先是比较感慨，就是这个组装的速度之快啊，啊，确实，就是咱们这个直播之前有这么两三分钟啊， 哎，差不多 就给组装上了。那这个我就觉得挺奇怪的。你看，我要是在商场里边，比如说买一个什么书柜啊，或者我就是买什么这个灯具啊，我回家且拧呢，是吧？ 因为拧太不熟练了。 翟老师组装这个特别快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翟老师，您今天拿的这个灯，这叫什么名？这是什么灯啊？ 这个我拿这个灯呢，是北京宫灯，它是专为皇家制作的。 哦， 哎， 嗯，这叫什么六方？ 这个灯呢叫六方宫灯，是咱们最传统的宫灯。 哦，嗯，那您 非常漂亮。 那您给我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灯它的讲究啊，它有几部分构成啊？ 这个灯呢，它是那个，为什么叫北京宫灯呢？它是专为皇家宫廷用的，这属于御用灯具。这首先， 哦， 它有什么特殊呢？它是集很多种工艺，第一是这个木艺雕刻，然后是有那个绘画，还有漆饰，还有灯穗儿，灯穗儿还有中国结，有多种传统工艺，然后做完了这么一支灯， 所以咱们这个宫灯其实现在已经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了， 对，这个非遗的这个情况，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这个非遗的，这是什么时候入选的啊？这是国家级，还有我看也有北京 市 级的， 它先是区级， 先是区级， 然后在北京市级，再是国家级， 再是 一级一级往上升。 对，这是从2006年、2007、2008连着三年， 对， 等于是一年跨一个台， 对， 上一个台阶，一年上一个台阶， 逐步是这个升格哈。 咱们说到这个宫灯有那么多文化方面的一个含义，我觉得特别想让李老师跟你们说这个宫灯，它这个文化特征，我就看您书，您特别写这本北京宫灯的书嘛，这个文化特征到底有什么？你跟我们说说。 这个北京宫灯啊，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皇家这个气运，为什么叫宫灯？那就是宫廷里用的灯， 宫廷里才用， 就肯定有皇家气运。尤其你看咱们这个灯哈，它最能体现的就是每一个六方宫灯，它会出来一个龙头。 龙头， 龙头， 看到了。 或者是做出一个凤头，龙头龙尾， 就是叼着那个穗儿的那个 对 那个地方是吧？ 对，而且这个龙在那个时候，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是皇家御用， 就民间 不可以有的。 那你是不是僭越了吗？老百姓拿咱看这龙头啊，是不是？ 所以它的最主要的这个皇家，这个特征就是这个有龙头龙尾，这是那个宫灯的第一个特征。那么宫灯宫廷里面呢，也不是说完全就是这一种形式，它有很多形式，它可能也变化出来，就是很多形，因为它也借鉴民间的一些做法。你比如说民间正月十五的时候，要有灯饰，灯饰上会有很多的灯，那宫廷里边也有灯饰。它就不叫灯饰了。但是从初八开始，宫廷里就要那个，各个地方，比如说那个台阶上、扶手上、殿堂里面都要挂灯。而且 扶手上都要挂灯。 对对， 等于全是灯了，就我觉得。 整个就是一个灯的通道。而且呢，就在那个，应该是午门。就是大概明朝的时候，午门外边是要搭那个鳌山灯柱，一个搭一个大门一样，上面都是灯，非常宏伟。 哎呦 啊！而且这些灯都是这种木质的宫灯做的，跟咱们民间的那些咱民间的那个灯笼，叫灯彩，跟那个还有一些不一样。 不一样。 但您说全是木质的，我觉得以前是不是都是烧蜡烛？那会不会有很多的这个火灾隐患啊？ 所以他就得注意了，所以就得注意， 因为他那个灯的空间里头比较大， 对， 所以的话融入的那个蜡烛能燃烧的那个空间， 对， 那您刚才说这个就是提说明朝就有这个灯柱是吧？ 对， 那咱们北京宫灯的就是历史有多悠久呢？ 应该是要严格说呀，北京宫灯的历史从明朝算，但是在这之前，宫廷用灯那就久远了。汉朝的时候，咱们最长那个就大家都知道的，就叫长信宫灯。 长信 宫灯，它那个灯特别漂亮，它是一个金属灯，就是铜做的。那时候汉朝的时候，可能金属工艺要比这个要发达的要快一些。然后通体鎏金，非常漂亮。那个 它那个设计的也非常合理。 嗯， 它那个里边燃的不是现在咱们那个蜡烛，后来的蜡烛， 嗯， 它是一种就跟咱们那个松油灯啊什么， 啊， 或者是 油质 的东西， 嗯， 然后它要有烟冒烟， 嗯， 它会从长信宫灯这个人举着这胳膊这儿把烟排走，非常科学。 胳膊等于是一个通道一样， 是一个烟道，是一个烟道， 很环保的，那时候就很环保了。 对对对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开始有。那么到了明朝，他的宫殿建起来的时候，就是传说是有鲁班造灯哈。 哦，嗯， 做的那个方的灯，然后那个。 嗯， 他叫就用木条做一支架， 从原始上来讲就是什么插四根棍儿， 插四根棍儿， 哎，围一下， 围一下， 这就叫灯，就是这是宫 灯 的雏形， 对， 最简单的灯， 对。 那么到了明朝以后，灯它随着宫殿的建筑， 嗯， 它要完全要跟宫殿建筑要融合在一起的， 嗯， 所以它的灯的形制也要改变。 嗯， 就是咱们待会儿说，因为我觉得我还设计一下，就是说，跟这灯它特别跟建筑有关系。 嗯， 对对对对， 是确实。 咱们这问题怎么建出来？我看时间已经。 对 对对对，咱们这个说北京中灯哈，我就也想到，就小强老师这题目设计的特别好。首先呢，你要不告诉答案，我还真猜不着啊。他这问题是这么问的，小强你自己来问吧，啊，你来问。 我问一下啊，就是这样，就是这个灯啊，咱一说宫灯，好像想就是天安门嘛，大红灯了。是吧？就觉得这个大宫灯好像肯定在天安门上肯定是宫灯啊，所以我想问问大家，这到底算不算宫灯， 啊？就是天安门，咱们都很看见，打那过都能看见啊， 嗯。 天安门上的大红灯笼算不算 北 京 宫灯 啊？请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我们今天特别高兴告诉大家，我们的奖品又有了。啊，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个小奖品啊！那刚才咱们就说这个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就有宫廷用宫廷的灯，就是汉代其实就有了，是吧？我听说是说这个东汉这谁呀，刘秀啊。刘秀说当皇上之后就曾经是这个庆祝呗，是吧，大肆的庆祝一番， 就张灯结彩， 就是，从 他开始等于是 特别特别多的灯，是吗？那个时候就这个看来这个灯就很流行了，是吗？是有这样一个传说吧，还是一个故事，这是不是历史史实呢？请二位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是有这个事儿吗？ 就是当时刘秀等于他是统一天下了， 对对对， 他是在宫廷里边做这种灯饰吗？叫什么还是怎么样？ 他也是为了庆祝他这个，就是这个统一，就是 统一中国 啊，统一中国，他当上这个皇帝了哈，所以他要搞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庆祝活动，主要是为了庆典， 那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老百姓是根本就看不见这灯，是吧？那什么时候就是我们民间能够说看到这个宫廷里的灯了呢？ 宫廷里的灯，民间 肯 定是看不到的， 肯定看不见， 是肯定看不到。但是民间也会有灯， 民间也有灯， 民间也有灯，而且民间在这个正月十五的时候，这个灯要比宫廷里的灯还热闹。 哦， 就是它除了有灯之外，还有一些花卉表演呀、杂耍呀、等等，这些都有。那个咱们那个在天坛的天坛北边有一条街叫精忠庙街，那儿原来有个精忠庙。 哦， 那个庙实际上是梨园的一个 喜神庙 啊，对， 喜神殿好像叫， 对对，叫喜神殿。 哦， 他供奉的是那个他的鼻祖是唐明皇。 哦，我还以为是岳飞呢。清楚， 原来是有岳飞， 是有岳飞， 但是他就是后来的功能就变了 啊， 变成了喜神殿。 嗯， 然后 等于是公会，就梨园公会。 对对对，梨园公会在那，他就是供奉的是他们的鼻祖是唐明皇。 哦， 唐明那里边。原来精忠庙里边有七幅壁画，其中有一幅壁画，就是唐明皇正月十五的时候上民间去看灯。 那 真很早了。 对对对 对， 唐 朝的时候，他就民间就已经很盛行这个。 对，我想起来了，这个评书当中有薛刚闹花灯啊，就那个时候，这个你看这个民间的曲艺啊什么，这就有了。所以那时候就是正月十五。 但您说那时候那个唐明皇，他看的是民间的灯还是他宫廷的灯呢？ 看的是民间的灯， 民间的 去西凉府。 就是啊， 去西边 去啊，对，那个、 啊、 那个是，有这么一个，还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故事。 嗯，您跟我们说一说啊。这唐朝的时候，哎呦，那这，那就是说，其实，在唐朝的时候，民间这个灯也是比较丰富的了哈。 对对对对。 啊、但是它跟这个宫灯它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咱这个宫、这个北京宫灯只有在宫廷当中是这样哈。 对对对。 啊， 对。 您找着那故事了吗？我没忘啊，再给我们说一说。 我这儿有，这儿有。 啊 那个就说呢，唐明皇也听说这民间很就是灯饰很盛、然后有一个道人叫叶法善，他一直就是、这个大家可能就是这也是一个传说故事哈。那个然后叶法善本领特别强，他就背着唐明皇然后到了西凉府去让他去看那个就是民间的灯。唐明华一看，哎呀，民间特别热闹，大人小孩都、小孩手里提溜着灯、大人特别高兴带着孩子。所以那个这个画面就画在了那个就是做成壁画、搁在了那个金钟庙。 这壁画画的就是这个。 对，画的就是这个场景。 嘿，唐明皇、 但是我有一个发现。我有一个发现。明朝的时候。宪宗，宪宗， 明宪宗 啊，明宪宗的时候，有过一个宪宗，这个叫元宵，行游图 啊，元宵， 宪宗元宵行游图，有这么一个那个画，那个长卷里边，那个场景。跟那个金钟庙里边画的那场景基本相似 啊、很相像， 哎， 也是去民间看灯， 所以我觉得那个金钟庙里边那幅画是明朝人画的。 这是您的判断是吧？ 有可能不是唐朝 啊、这画的是唐朝的事儿。 对、 啊， 所以北京是明朝的时候灯饰非常兴盛。 其实我看到哈，您在这书里写的一故事特别有意思，就是当时那个在圆明园。他们还有一个叫五灯的这么一个故事，是不是？ 啊，对对对， 是当时是乾隆的时候，等于是，也是就这是真正看宫灯了，等于是。 对对对，因为清朝就是刚才我说的啊，宫廷里边非常重视这个灯节，然后他们自己也是，尤其在慈禧，他特别喜欢热闹，所以 这是慈禧的事儿，不是乾隆的事儿了。 哎，对，他特别喜欢热闹。然后就在那个圆明园里边。那个宫女，所有的那个宫廷里的女眷们要穿上那个特别漂亮的宫装。然后呢，那个 都拿着灯， 都拿着灯，又有音乐，又有杂技，然后哎马戏，各种表演都有。然后他们。这些人举着那个灯啊，可以组出来一个字。组字。比如说。 拿灯组字是吧？ 用灯。转着转着就组出来一个太字。又转着转着又组出来一个平。 嘿。 再转又数一个万。又出来一个岁。组连起来就是太平万岁。 真好啊。日日这个慈禧太后会玩，你看。 对。 这宫廷里人真会玩啊。好了啊，咱们时间有限啊，老师您先这个休息一下，我们先问问这个刚才那个题的答案啊，都说这个北京宫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但是咱们问一问，天安门上的大红灯笼算不算咱们今天说这个北京宫灯啊？来吧，两位谁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贾老师您说吧。 这个天安门上的灯笼呢，这个严格上说不算北京宫灯， 不算。 对， 哦， 北京宫灯为什么说叫北京宫呢？北京宫灯是宫廷用的。咱们这个天安门上那个大红灯笼，这是喜庆用的。喜庆灯笼。对，还有刚才就是李老师说的那个，就是民间的那个灯彩什么的，什么皇上出来这个游灯会什么的，那属于彩灯。 彩灯， 哎，它是分类的， 也不是北京宫灯。 对，它属于它是这都是分类的，干什么使都是专用的， 挺有讲究的。 对， 北京宫灯。 在北京那个就是咱们申报的非遗项目里边，一个是北京宫灯，还有一个叫北京灯彩。 哦， 灯彩什么算民间的了？ 对， 哦、 灯彩就是民间的。 哦，还真是两种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宫灯，我觉得咱们真是今天正合适，因为我觉得这个正月十五嘛，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对这个不太了解。看看宫灯，原来是以前皇家用，咱们我觉得这个看起来肯定是跟民间不一样了。 对， 对 这个我觉得明晰一下这个概念哈。这个如果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街小巷看到说，哎呦，这个正月十五啊，看灯真好啊，真热闹。哎，我知道有一非遗项目叫北京宫灯，然后你就可以就过去。哎，不对，这是灯彩，这个不是宫灯。 对，现在市面上好多就是人啊，不认为就是说这见着红灯了就说是宫灯。 嗯，其实这是 对的， 这是不准确的。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咱们之前有没有，就是翟老师他。有这个天安门宫灯的故事，就应该给咱们说一说了。 好啊，啊，您给我们讲讲啊，这个天安门 当年开国大典之前的事儿。 哦，您给我们 说。 这个是这样啊，然后那个咱们那个天安门城楼上挂的那个八盏大红灯笼，那个也是我，就是我的前任，就是前期的那些师傅们做的。 哦， 你知道吧？ 嗯。 他是怎么回事了？当年那会儿的话，就是说他们筹备这个做这灯笼，做这灯笼呢，然后那个。当时我们也没做过，他们就是说弄，就是说上面出了几个方案， 嗯， 大概有20个方案吧，差不多 20个方案， 对， 好家伙， 哎，20个方案，然后他们那个把这个最后这个把这20个方案都报到周总理那儿去了， 哦， 周恩来那儿， 嗯， 周恩来呢，然后一眼就看中这大红灯笼了，说这个喜庆， 嗯， 哎，咱们就做它了， 嗯， 哎， 嗯， 然后他们底下人就找到我们这个厂子的前身。那会儿也是那会儿算灯饰化妆的，我们叫最早是那个1806年的文盛斋，我们是前身。 嗯， 后来是工资合营以后就改成那个灯饰化妆，现在是北京市美术红灯厂。 嗯， 哦，而现在改制以后呢，又加了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叫北京市美术红灯厂有限责任公司。 啊， 是现在 这么一个传承。 哎， 嗯， 所以说就说起这八个大灯来了，当时呢。他们就是说，我们前身那些老艺人，他们就说了，也没做过这么大的， 嗯， 没这么 大， 哎， 天安门好像是挺大， 那个是直径2.7米， 两米七， 对，直径2.7米，你要是反而弄个八仙桌里头坐几个人没有问题， 那么大桌， 开一桌都没问题吧，就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这个专业的啊，这个老艺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创举了， 对， 是吧？ 而且当时做的时候呢，有很大的难度， 嗯， 因为我们做小灯的时候啊，可以收缩，这个很方便， 嗯， 那么大的灯笼没做过，而且竹子呢，你收完以后再一撑开，它要变形的， 嗯， 所以当时呢，就是说时间紧，就是说任务特别急， 嗯， 没有时间去设计， 嗯， 我们这些老师傅他就怎么着，最后想办法就是说啊，跟那个他们就是说这布置这些任务的人商量。就是说只能是在天安门那儿做， 嗯， 最后定的是在天安门底下那洞子里头做的，嗯，做的八个大灯笼， 好嘛， 做完以后再抬上去， 只有那 够 地方， 对，而且做的是死的，不能收缩那会儿， 啊啊啊， 这是后来以后， 嗯， 又改成活的了， 嗯， 我们是他们找的那个首钢的给做的那钢骨的架， 嗯， 然后可以收缩了， 嗯， 现在到现在为止，每年这个灯还是由我们厂来做， 嗯，哦，好，那么今天上半段呢就先到这儿了，我们听上两句这个上元花灯啊，感受一下今天正月十五的氛围，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跟三位老师一起聊北京宫灯的故事。 古人已不问，姻缘树下许愿的我们，我一生死 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还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店。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中突出夸美潮。 美潮 Meco

哪一段戏的当中的一个片段？ 大龙袍， 哦、大龙袍哦，这是名戏哈、啊。哎，这个今天我们说灯，真是应时应景啊。不知道这个各位今天这正月十五怎么过啊？如果您没看电视、没看电影、没看花灯啊，听听咱们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今天一起聊灯，聊的这个灯啊，还不容易见到呢。我们聊的是 北京宫灯， 宫灯对啊。来，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两位老师，非遗专著《北京宫灯》一书的作者，原东城第二图书馆副研究员李俊林老师，李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 嗯，还有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宫灯东城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翟玉良老师，翟老师您好。 听众们好，主持人好、 嗯。哎，刚才上半段我们聊到这个天安门城楼上的这个八个大灯啊， 这不是北京宫灯， 不属于北京宫灯，但是也是咱们这老艺人做的哈、啊，而且这灯做的很不容易。这个小强老师给我们找了一个电影片段哈、啊， 嗯， 这是哪部电影啊？ 叫天安门， 就叫天安门哈、啊，就是这个电影当中还原了当年为这个开国大典来扎制就是这个大红灯笼的这个情景是吧？我不知道翟老师您看过这个电影吗？您对这一段有印象吗？ 这个我还真没什么感， 没有印象哈、嗯。那太好了，那咱们今天听一听。我觉得虽然这是电影，不是当时那个实况，但是我想讲的就是、嗯、哎，您这个手艺人的故事，我想您一定会有所感触哈。那我们就听上一段。 我们老练这几辈人给宫里扎灯，谁见过皇宫？谁赶上天安门呢？哎，头一回。 慢着点。 老人家，我们今年家的灯笼就挂在这儿，这梁下。 啊，这里。 哎、啊，您说什么来着？ 爹。 啊， 人家说呀， 啊、 请您做的灯挂在这梁上。 那得多大、 啊、这么大这么大 啊，圆的。 老人家，这是天下最大的灯笼了。 啊，这回啊我要扎大灯笼，大灯笼跟老令露脸了。 哎，这老令家啊，露脸了，要扎一大灯。 这个是一个演绎的， 演绎的、啊、 应该不是姓令哈、嗯 啊。到现在不知道他姓什么， 不知道姓什么哦。 就是从 确实是有这么一个老艺人， 有这么一个从故宫档案里边找到的这么一个人， 哦、 但是谁也没说他姓什么。 嗯，那这个天安门上这个八个大灯做完了之后，他是后来是又有换宫灯的这个情况是吗？是换成了宫灯吗？ 对，这个是我们就几乎是每年都要去修理就是说制作、 啊、 比如说这一年挂完以后有毛病了、 嗯、 因为每年咱们天安门都要挂新的挂好的灯笼、 哦、 有一点瑕疵都不行、 哦、 哎，然后包括穗子有毛病了咱给它换掉， 嗯， 布面有毛病了咱给它换掉， 嗯， 嗯， 竹子有毛病换掉，都要每年都要修复的。 嗯， 那就是说从那个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现在每年都要换。 对，有的时候就是说保存好的情况下就是说一两年两三年的时候也有、 哦、 哎，有时候就是说的赶上刮风了，说有时候撞坏了，那就得每年都得修。 其实我好像听您跟我讲过说，就是在天安门就是以前是没有大红灯笼的，是吧？ 对对，咱们开国大典之前是没有的、 嗯、 就是开国大典咱们才挂的。 哟、哦、真是看着就喜庆、 嗯。哎，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大龙袍当中爆花灯那一段哈，这爆了那么丰富的啊，这是京剧当中这有点像贯口似的是吧？ 对 啊，什么这个什么一字长蛇二龙出水啊，这从一到十都是吉祥的哈。那我想问一下二位老师，咱们这北京宫灯是不是也像这爆花灯似的，有多少个名称或者多少个种类，也是这样吗？ 一样啊， 也一样， 也非常多呀。 那您给我们再介绍啊，听听都什么名、都什么样。嗯， 咱们现在摆的这个叫六方宫灯、 啊、六方宫灯 这在咱们厂叫、 啊、 长形灯。 对 啊，就一般，就是最一般的， 嗯 啊， 普通建制是吧？ 普通建制，对， 嗯， 但是呢，有也有一种宫灯里边也有一种叫花灯， 哦、 花灯呢、 哦、 也是木框架， 但是它做出来的是各种形状，就是形状不是这个。 什么有球灯啊，有各种造型菱形的，或者是各几种造型就是组在一起的都有。 嗯， 六方的、八方的、圆的、方的。 嗯， 您说八方的也就是八块了。 八面。 这个六方就是六面。 这是六方啊，六方。 他们那个厂给这宫灯起的名字还特别逗。 嗯， 你比如说吧，有胖子宫灯，那就肯定特别大，18寸胖子宫灯。 哦， 还有呢，就是叫就是龙凤灯。 嗯 啊，出来这个有是龙头，有的是凤 头， 凤灯。 嗯， 还有什么福字灯、寿字灯、双喜灯、大吉灯、长方圣灯，多了。 对，那多了 是吧？多了。 不过我看那个什么，我当时到。 嗯， 我当时到那翟老师那儿去看，有一个走马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那个是咱特制的，等于是。 对， 走马灯 是特制的， 是什么样的呀？ 那是那个马元良 啊， 根据民间的那个走马灯 啊 设计的。 嗯， 民间的走马灯是点着了以后，他用那种 用那 自热，然后让里边的芯儿转 啊， 让里边的芯儿转。 嗯， 马元良设计这个呢是木架的宫灯。然后里边也是要给它产生热量，用电产生热量。里边是一个桶，外边是框子，就是这种，也是可以做六方的什么的啊框子。然后里边的芯儿转。马元良设计的那个呢，是把里边那芯儿上画上《红楼梦》那12金钗。 哎， 多漂亮！ 这好啊， 那一转起来就好像那12金钗就走到你身边了，美极了，那真是。 哎，您说到这个马元良先生，你给我们介绍一下马老师吧。啊， 让 戴老师说吧。 戴老师 最熟了。 这马老师呢，跟我在一块儿时间也很长了，因为他比我先进，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 哦， 嗯。他是在我们这儿，就是说啊，一直是设计这个宫灯。 嗯， 像我们做宫灯之前， 嗯， 都由马老师给我们设计出图样来，我们照着那个图样去做。 嗯， 哎， 设计师 对。 嗯，那这样，我们这儿还有一段马老师的声音哈，这是他来介绍天安门城楼，就是大殿上更换这个宫灯的这么一段。 这不是换大灯了，是换那个里边的宫灯。 它是里边那个。天安门城楼上那个大殿堂上边的，还有壁灯，还有落地灯都有。 哦，好， 整个坐着。 那我们来听听马老师给我们的介绍。 咱们这个天安门那休息厅、贵宾厅功能，一开始是一个主柜下来，几个翻上去，几个灯泡，那种国外那种金属灯。在35年大庆的时候，给我们厂子下达的这个任务，全部改成宫灯。因为什么？它里边雕梁画柱的好看，跟那洋灯不好看。其中有画上有吊灯、有壁灯、还有地灯，就是戳灯啊。这三种都换了。为了防火，为了清上，我们改用的很薄的金属的架子，外边贴的雕刻的皮子。因为什么？防火。另外，重量要一定要减轻到多少公斤以下？因为它这大梁有个承受力的问题。哎，这些都得考虑进去。宫灯造型也由原来的双灯宫灯造型变化成了子母灯，这对咱们从我这一代来说，宫灯是有一个变化的。后来我们有一段设计什么，北京饭店贵宾厅，他们叫我去直接到贵宾厅，现场画一个草图，哎，他们领导认可了，说不错。我回来以后，画制作图，由车间生产，以后就好多事都是这么干的。就是定制，我这灯我就搁你这大厅合适。 哎，刚才这是马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啊，这个看来他从他手中出来的这个灯是很多很多的啊，而且听他的意思还有很多的创新是吧？ 对对对， 有很多的改变啊。 其实我觉得特别可能咱们听众啊，听到这儿可能会想，如果他想去看这些，就是咱们生产的北京宫灯，到哪儿能去看？你跟我们说说，就是哪儿挂的咱比较多呀？ 对。 嗯，像咱们现在这个北京宫灯啊，像咱们我们一般都是各大的宾馆饭店的中餐厅他们比较多，包括咱们的政府机关，包括天安门城楼上肯定有了， 嗯， 对不对？ 嗯， 包括我们就钓鱼台国宾馆，这咱们去不了，可能是。 嗯， 其他的你就到各宾馆饭店这些，包括有的公园都有。 嗯， 咱们的功能的身影， 那个 包括中山公园什么的， 仿膳吃饭， 对，仿膳呀、 啊、 什么 酒馆的都是宫灯， 对对， 那全是咱们这查的， 包括这个颐和园的听力馆呀、 啊， 这些皇家的这个饭店都有。 我听说还那个恭王府也有， 对，恭王府是前两年那个修缮恭王府的时候、那所有的宫灯都是我们给它复制的、按照原来的尺寸、原来的造型复制的。付了有那么两三百盏吧。 嗯，我就是这个年轻人特别想问一句，咱们厂什么时候开网店啊？是吧？咱生产点这个小型的，是吧？适合小户型的， 小的咱们也有， 也有， 咱们也有。 不过听翟老师说，说如果在家里边挂这宫灯哈，你一定是这种中式家具。 对呀、 啊， 对。其实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个，就是一些中式的这种灯具吧。我真的觉得，反正那图确实挺漂亮的，一看这个叫买家秀啊，一拍这照片就不成了啊。这卖家拍这个确实还挺漂亮。现在这个就是家庭啊，我觉得啊，这挺好的。现在我们这文化生活很多元也很丰富哈。我真的希望，真的我这表达我这个非常朴素的愿望，希望咱们厂早日能开一个网店啊。 好，谢谢。 这样我们。可以，哎，在家庭也能享受到咱们当年是吧？这皇上能看到这灯，咱们也能看一看啊。其实今天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跟大伙儿说，翟老师绝非等闲之辈啊。翟老师可厉害了，据说您是目前在美术红灯厂唯一一位全能的传承人啊。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一个 叫全能？就因为这个宫灯啊，咱们这个宫灯它是由多种工艺组成的，上头刚才我说了啊，有那个木艺雕刻，哎，包括这绘画，这灯片、然后那个灯穗然后漆饰，它是各种工艺。你要像上这个上面这个中国节，本身这一个中国节就是一个工艺，也是一个非遗项目 啊， 是它是融入了很多的这工艺在一个这一个灯上。 也就是说，您自己就可以贯通这所有的技艺，做这。就是做这宫灯，所有技艺您都可以。 对， 哎、 因为我时间比学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的话在途中呢，我又学了一些其他的。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这个行业就是干这个宫灯40多年了。 哎呦，真是好哈！这个 因为就是在以前来讲，我就据那个翟老师说哈，说当时那个厂子最红火的时候有几百人，几百人他是分车间的，等于这个些人肯定是专门干这个，那些人专门干那个， 早就开始协作，分工协作。 所以说呢，就是 跟那流水作业似的。 所以说像翟老师这样，从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掌握的，现在是唯一的一个了， 真是难得哈。刚才这个咱们这个灯啊，还没介绍特完全哈，因为我对这个上面的这个画我也很感兴趣。首先说这个材质，我刚才问翟老师，咱们现在这个直播间这个灯，这是玻璃的是吧？ 对， 画是玻璃的， 这是磨砂玻璃 啊。那以前没有啊，是吧？那以前我觉得，那你明朝时候那是 肯定没有玻璃 的， 那 会儿都是绢，用绢。也有纸的，也有绢的，然后弄这玻璃，弄这个画片， 画片 容易什么？那个就是说啊，容易老化，容易破 啊。 后来现在有了玻璃以后呢，我们把这弄成磨砂玻璃，在那磨砂玻璃的背后，画这个画，然后搁上以后，这玻璃只要不脆，永远能用。所以保持的时间比较久。 那 这个就有一个问题， 出一问题 啊！ 我也想到了，玻璃上画那跟纸上画那它不一样啊。 哎，这个是有点不太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呀？这个咱们是反着画。 哎呦， 在这玻璃的背后画 啊！ 别人正常画的时候呢，比如咱画花卉啊，那个花蕊呢是最后点，可是在这上呢，整个的程序都是反的，你要是想画的，得先画花蕊，后画着花瓣什么的，然后从正面一看，才是一个整幅的这么一幅画， 说这难度是非常大，我觉得。 那我就想问，当年您练这个技艺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挺吃力的呢？ 这个实际的话，就是跟师傅一块学的时候，这个等于是这个思维属于逆向思维，等于是全是反着来， 那这个您觉不觉得就是挺费劲的？ 对，一开始不太习惯 哈啊。那我特别想问您，您现在就是做，就咱就说这只灯吧，啊，咱直播间这个灯，您现在要做这个灯，您得花多长时间？ 这个我要说一人做，从头至尾做，怎么也得照这一个月。 哦， 就这么长时间哈。 对，你可能没有想到，我这个是本来想提的问题的，就是这块你甭看这个灯好像很小哈，但它的这个工序，包括它的这个材质，都是有一个数，有一定数量的。这个咱得让翟老师说，这个数量怎么说？ 这灯就不小了，这灯要挂我们家，我就有点大了。 就拿这木头来说，你说这 对小强刚才说这、说这问题啊，我现在给大家说，一开始我没说 啊， 这个灯啊，虽然说灯不大，但是它用的木头的块数，我估计大家可能猜不到。这一只灯用100多块木头，而且用100多道工序。来做成了一只灯， 所以说一个多月，这个应该是快的了，很快了一只。 而且我听您说了，这是叫榫卯结构， 对，全是榫卯结构， 就是 没有一颗钉子， 没有钉子， 而且还可以拆装，可以折叠。 这 为了 这我们亲眼所见，这我们亲眼。刚才那个翟老师来的时候， 对， 这个全是装的一片一片的。 对，这个说带一只灯，然后呢拿两个兜都扁扁的，我这灯在哪儿呢？这灯还可以拆装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比较难得啊。哎呀，今天非常有幸把二位老师请到咱们直播间来啊，聊了这么多灯的故事。咱们还稍稍有一点时间啊，咱们再多聊一会儿。这个小强老师准备的这个稿件当中有一些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啊，尤其是说这个跟历史有关的，说在明代的时候就有这个木框煞灯，是吧？ 对， 而且说这个有一些达官贵人啊，高官还以这个灯作为就是宝贝，是吧？就是比较名贵的这种灯，是这意思吗？ 对，它的有一个彰显这个达官贵人的身份的象征， 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某种文化的就是一种象征了。 对 啊，这种感觉哈。 另外我觉得它那宫灯啊，它为什么就是感觉到它这个很典雅，另外它这个就是宫廷的味儿特别浓呢？我觉得它这个纹饰其实是好像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我觉得李老师在这书里边说的特别好，各种各样的纹饰，哎呀，我觉得 对，这您我们也说一说啊。这有什么样的纹饰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一般常用的呀，或者说是我们能够经常见到的，或者说您特别喜欢的啊，或者是比较特别的啊，希望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哈。其实从这个明到清，再到今天，它虽然是有了一个像刚才那个马延良老师介绍说有一定的这个变化啊，但是我想，如何能够把这个咱们北京宫灯最精华的精髓的那些东西保留出来，可能真的得多亏了我们李老师、翟老师啊这样的非遗传承人，还有我们通过书籍能够记录下来哈，能够传承下来哈。 它这个纹路特别多，最主要好像这个就是龙纹是吧？最主要的是、 对对对 对， 它这个就刚才翟大师说的哈，它有好多块儿，柱子上就它有一块儿，就是龙头，龙头。龙头龙尾，这是一个纹饰，他这有他们行里头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翟大师您说 龙头龙尾也不怎么 这个大靠架子小靠哨 啊、 龙头龙尾会要活灵活现， 对、 对， 然后这是龙头龙尾， 对 啊，还有一个他们行里头叫花牙子， 对，花牙子， 花 牙 子 是什么呀？ 对， 它就是就像咱们剪纸雕刻 啊， 它是镂空的一种， 哦， 镂空的，也是在这个宫灯上的一种装饰，它每一个扇儿上面也有，下边也有，做出各种花儿，有缠枝纹，有那个 什么叫缠枝纹？ 它就是。连起来， 就是那盘串那个什么， 盘串 连起来，还有那个万字不到头， 万字不到头， 这个 是有吉祥寓意的， 对， 还有什么回字纹， 对， 回 字纹 都是这个，有缠枝纹是曲线的， 对，曲线， 回字纹是有直的， 就是直角的，像回字似的， 对对对，它都有一个，就是 还有什么寿字纹哈， 寿字纹，对， 就好像这种什么福禄寿喜的都有， 就是中国纹饰里边，就是尤其是工艺美术这里边常用到的一些纹饰， 为 什么这空灯只有咱们中国呢？因为它这是必须得配咱们的古建筑，古建筑里头搁上红木家具，配上这个宫灯，那是绝配。你不能弄一个西式灯，那就不伦不类了。 确实， 而且咱们这宫灯制作跟咱们的古建筑也有渊源。咱这宫灯本身这宫灯上的有梁有柱子，然后有灯扇，跟咱这个古建筑完全配吻合。 你 看咱古建筑里边